哎呀，差一丢丢， 就差这一个，不然就完美了， 不然就完美了哈。雨虹 ，Can you do me a favor？ OK， 这个 can 开头嘴巴要张开 ，k 舌尖在顶着上颚 ，can 而不是 king king， 这是一个非常中式的一个发音。OK， 嘴巴要张开 can。 张龙辉 ，Hi Henry，Can you do me a favor？ Okay, 加词了啊，自己啊 ，Can you？这个妞妞的这个滑动呢是靠你的嘴巴里面的动作，妞妞你可以就是不动任何嘴唇的动作发妞，对吧？可是英文的是 new， 然后这个 you 的这个滑动就是靠嘴唇的 ,ok, 所以不用用中文的这个妞，用英文的 new,ok,、okay, 是不同的肌肉 ,ok, 不同的 muscles。 Everett. She's the smartest of all the Tribbiani children. 这个不错，这个非常好。Chill 这一段不要发 chill chill， OK， 有点太弱了， OK， 就清楚一点的 chill。 好，谢谢老师的准确点评。想参加我们的课堂互动呢，加上微信 going for gold 2018啊，申请加批准有点慢，大家要耐心的添加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会大家推送今天节目的音频和全文本。好了，谢谢 Henry 老师 ，OK，Thank、okay, you， 咱们下周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明。瑞士是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坐拥世界公认的五座梦幻滑雪场，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这保证了大量优质的雪源。其中广为大家熟知的有举办过两次冬奥会的圣莫里茨，马特洪峰下的采尔马特滑雪场，以及伯尔尼高原的因特拉肯滑雪场。 Nestling in a unique mountain scenery, Davos is the highest town in Europe and also one of its largest winter sports areas. The ski resort offers varied slopes ranging from an altitude of 1,560 to 2,844 meters. There are numerous ski lifts taking skiers and snowboarders up to the mountain top. The ski resort Davos is a winter sports metropolis and almost El Dorado for snowboard and downhill fans, as well as Nordic skiers, ice sports enthusiasts, and winter walkers. Five sled runs of a length between 2.5 and 8.6 kilometers guarantee toboggans fun in the region.A ski holiday in Davos has plenty to offer to night owls too.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to go out. Rustic mountain inns as well as restaurants, nightclubs, hotel bars, a theater and concert hall and casino. 一提到达沃斯呢，人们往往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个位于瑞士东南部小镇，除了拥有如此举世瞩目的头衔之外，还拥有欧洲最大的高山滑雪场——达沃斯滑雪场。达沃斯滑雪场由七个部分组成，是最古老的滑雪场之一。它拥有58条滑雪索道、320公里的滑雪坡地、75公里的越野滑雪道。在这里，滑道长度从6公里至12公里不等，满足了上至专业人士、下至初学者的各种需求。上百条雪道供你选择，即使你不会滑雪也不必担心，因为独有的100公里冬季小道保证让你即使不会滑雪也能够领略雪山的魅力。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